这些志愿者呢，有家长带着小学生的，然后还有大学生。通过公众号发布活动，每次都爆满嘛，有的时候名额不够了，还会打电话说还能不能参加。 去年11月10号，双秀公园成为北京市第一家社区村级互联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园长王军说：“ 整整一年了，我们到上一周末呢，开展了83场活动，2000多个市民参与。开展的活动有种花、种草、种树，组织市民参与除草、除虫、收拾绿地、补植，做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在食物紧缺季节投喂食物，深入社区组织志愿者进行了社区类的志愿服务。” 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建设，目前已经建成国家、市、区、街乡和社村5级基地36处。全民义务植树开展40年来，首都各界1亿多人次，共植树2.1亿株。北京森林覆盖率由80年代初期的12.83%提高到现在的44.4%，城市绿化覆盖率由80年代初期的20.08%提高到现在的48.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我们再来关注百度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昨天正式在顺义区面向公众全面开放，成为顺义区第一个提供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的平台。 顺义作为萝卜快跑载人测试服务新增区域，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萝卜快跑 APP 进行叫车服务。初期设立13条运营线路，覆盖住宅区、办公区、酒店、公共服务场所等核心出行场景。 记者注意到，由于目前北京自动驾驶乘用车商业化试点仅在亦庄落地，市民目前在顺义可以体验到的自动驾驶服务属于载人测试服务，而不是付费的商业化服务。现阶段在顺义已开通的站点线路上，市民可以免费体验萝卜快跑自动驾驶出行。目前顺义已经开放的站点大多位于通顺路还有马坡桥附近。 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7号晚上，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多德雷赫特站展开第3天的较量。在男子500米的决赛中，中国名将武大靖终于以39秒878的成绩夺得了本赛季自己的第一枚单人项目金牌。 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决赛昨天开张。开赛，张家口赛区国际测试赛第一次进行带观众测试，有300名观众到场观赛。 据统计，当天前来观赛的300名观众检票入场共用时18分钟，验票成功率100%，整体运行有序高效，圆满完成了此次带观众测试的票务全流程服务，为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积累了宝贵的测试经验。 其他方面，近日有消息称，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经营收款，收款二维码到底还能不能用了呢？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到，这一说法是误读。使用码牌或者打印封装的二维码的商户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但消费者日常支付体验和感受不会受到影响。 人民银行有关人士给记者打了个比方，如果消费者在早点摊购买煎饼果子习惯用手机支付，仍然可以用扫码等方式付款，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卖菜的商贩此前就已经使用经营收款码收款，也不受任何影响。 记者从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了解到，此前一些商户收款使用码牌或者是打印封装的二维码，此类个人静态收款条码收款安全性较低，容易被犯罪分子利用，需要向收款服务机构如微信、支付宝等申请转为商用收款码。 另外，按照相关的要求，不得通过个人收款条码为具有明显经营活动特征的个人提供经营活动相关收款服务。至于哪些用户属于具有明显经营特征，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正在研究制定相关标准。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亚洲最大海上枢纽互通工程杭甬杭州至宁波高速公路复线宁波段1期滨海枢纽互通工程昨天全面开工建设。根据规划，杭甬高速公路复线全长约170公里，预计将于2023年建成通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昨天召开驳斥强迫劳动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邀请了有关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代表，他们通过列举大量详实数据，介绍相关情况和分享自身经历，驳斥了美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在新疆存在针对维吾尔族群众的压迫和强迫劳动等涉疆谬论。 澳门特区警方根据之前刑事侦查所获的证据，昨天依法将犯罪嫌疑人周超华及其他涉案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此前，澳门特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收到内地有关部门通报，指澳门居民某博彩中介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周超华涉嫌成立跨境赌博犯罪集团，非法组织中国公民赴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严重妨害了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周超华批准逮捕，公安机关敦促其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特区政府重申，所有在澳门从事博彩业的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澳门有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涉嫌违反澳门法律规定的行为，必将依法追究，绝不姑息。 把目光转向国际，为防范近日在南非等地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型变异毒株，美国、瑞士等国多当地时间26号宣布实施入境或国际旅行限制，原定本月30号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因此被迫推迟。 据介绍，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将在南非等地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种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以希腊字母奥密克戎命名。世卫组织警告，这种新变种比此前肆虐的德尔塔毒株更具传染性。 欧洲疾控中心主任阿蒙说，人们对于这种变异毒株的传播性、疫苗的保护力、重复感染的风险等仍不清楚，现阶段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预防措施以争取时间。他建议，首先必须缩小免疫力差距，第二，应考虑为所有成年人提供加强针，第三，要加强实施非药物干预措施，包括戴口罩、远程办公、减少使用公共交通、确保室内通风以及卫生措施等。 受多国报告新型变异新冠病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欧洲三大股市当地时间26号全线大跌。分析人士认为，新型变异毒株将进一步加剧供应链紧张，影响相关国家货币政策，令欧洲经济复苏前景更加曲折。 据介绍，欧洲多国近期感染人数急速上升，部分国家被迫再次采取紧急封禁措施。那么此次新型变异病毒的出现，让不断受到干扰的欧洲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播出，重点关注北京进入三孩时代，记者调查市民生育意愿。 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国内方面来关注，医保转移接续跨省通办下月实施。8点开始，国际方面，世卫发布警告，非洲医务人员只有27%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近日，一则工作人员将投放箱里的旧衣服装进垃圾车的视频被网友拍下后上传，引发质疑。视频拍摄于大连广陆岛镇，当地回应说，岛上的旧衣物投放量少，整体质量较差，部分没有利用价值的旧衣服只能按照垃圾分类处理，那么我们扔进旧衣回收箱交给线上回收平台的旧衣服他们去了哪里呢？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旧衣回收市场存在哪些问题呢？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卖了多年的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的商户近期纷纷收到法院传票，说自己的招牌侵权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声称，商标注册人无权收费，此前声称维权的协会要么被责令暂停，要么公开道歉，这两个名字以后还能随意使用吗？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邀请法学专家为大家具体解读。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奥运藏品全球征集活动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奥运博物馆举行，颐和园东宫门游客服务中心重装改造后今天开放。一周教育关注和法治热点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从11月17号到今天，北京调整进返京政策已经实施了12天。对于广大环京通勤人员来说，上一次核酸检测的14天有效期马上就要到了。 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核酸检测即将到期的通勤人员，可以利用周末时间进行核酸检测，以免影响下周正常出行。同时呢，北京警方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咨询通道，回应和解决公众对于检查站进返京查验政策的个性化诉求。 据介绍，11月17号0点起，北京调整进返京政策。第一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针对环京通勤人员，这一证明自报告日期起14天内有效。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3.9 摄氏度。受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天空云量增多，预计最高气温10摄氏度左右。早晨和夜间的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明天和后天受高空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有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3.9摄氏度。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14，降旗时间是16:5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购房20多年，房产证没有着落，业主急盼问题早日解决。 说不超过3年就给我们办房产证，就这样我们就把房子买了。 追踪报道，小区外隔音板拆除容易恢复难，相关单位回复仍在协调解决中。 这最终怎么去协商，我们也只能去协调呢，您再等等，他肯定得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海淀区闵庄路甲18号院的多位业主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2000年前后，他们购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当时产权单位承诺3年之内为大家办理房产证。现如今21年过去了，房产证依然没有着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11月23号下午，记者来到闵庄路甲18号院，了解到小区涉及到没有办理房产证的共有4栋楼，230多户业主。多数业主都是1999年到2000年之间因为拆迁急需住房而购买的这里的房产。 我们是99年、大家当时这一带也正在拆迁，大家有急着想买房，通过空军指挥学院，他们那点儿看了他们有些宣传哈，就是打的是空军指挥学院的房子向外边就开始卖，他们就找了一个捷畅公司的委托他们设房。然后还说不超过3年就给我们办房产证，就这样我们就把房子买了。 小区业主介绍说，当时购买的房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委托北京捷畅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出售的，并且签订了房屋限售契约。当初产权单位为业主办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住宅房屋租赁合同，并承诺业主3年之内拿到房产证。这期间业主们多次找产权单位询问房产证的办理情况，但始终没有解决。 我们找了营房处嘛，找完了以后给我们答应了啊，等着吧，我们想办法给你们解决，结果就没有。 没有说为什么没办， 没有， 就是只是说想办法去解决。 没有，对。 没有房产证，业主的很多利益得不到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落户问题。 就是必须得他有房产证以后，我才能跟着他落户。他那个户口现在是在万寿寺派出所， 所以就是他必须把他的那个户口落回到咱现在这个房子这儿来，然后您才能落过来。 我能跟着他落，就是卡到这儿了。 该上幼儿园了，上不了。 户口不在这儿 啊。对，人家租我们这儿的房子的人倒可以理直气壮的去上幼儿园去上学。 没有房产证无法落户，而落不了户，孩子就不能就近上学，一系列的麻烦都因房产证而起。采访过程中，有业主告诉记者，最近他们才得知房屋产权已经变更了。 中途呢，空军又把它给卖给一个叫通江达什么公司，但他卖给这个公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随后，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海淀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现在这个公司啊，叫做北京通江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我们也查了，确实他这个大产权应该是办下来了，这儿也都在他们手里。 另外，海淀分局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据他们了解，目前没有办理分户产权证的原因是存在纠纷。 问题是空军总院现在有这个管辖权的，然后空军总院现在就是不允许他们那个进行，就是说私下的就是买卖，他们现在也正在跟空军总指挥学院这边打官司啊，等于说现在这个事儿其实应该已经设法设诉了，然后他们就是现在也在等法院的最后判决，所以现在目前为止还无法给大家走办证这个事儿。 记者随后拨打了北京通江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之后，记者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官方网站查询到了房屋所有权证的登记情况，显示产权正处于抵押状态。记者再次致电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了解这种情况下能否办理分户房产证。工作人员回复说， 如果开发商的大产权证有抵押的话，需要抵押权人配合才能办理。房产抵押给哪儿了？哪儿是抵押权人？就出钱那方。比如说抵押给银行了，银行是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得配合您才能办理。 目前房屋的抵押权人又是谁？ 为了了解情况，业主孙女士和记者一起向房屋最初的产权单位空军指挥学院了解情况。对方回复说， 那是历史20来年，我也不知道，现在的领导他也不知道，那只能查账。哎呀，这个事儿挺特别复杂，我只能给我们领导报，反映完了给你回复。 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回复。那么在这种联系不上产权单位，抵押权人也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业主们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呢？记者向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从进行了咨询。李从表示，目前看来产权单位存在债务纠纷，业主可以尝试通过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债权人申请债务公司，也就是现在的产权单位通江达公司破产清算。 那就是大家申请，作为债权人申请他破产呗，走那个破产的这个相关程序啊，通过清算破产，然后走了这个程序以后，然后看看还有没有可执行财产之类的。然后如果他要没有，那他不是有房吗？因为登记在他名下，那这肯定也算资产的。然后看看能不能走通这个路。 闽庄路甲18号院的业主们最终能否成功办理房产证，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追踪报道。新闻热线7月15号曾经报道过，管庄乡远洋一方社区外的隔音板突然被拆除了，而小区南边50米处就是京秦铁路，24小时火车经过的噪声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当时居民们介绍说， 比方说11点躺下了，受火车的影响根本睡不着，有时候呢5点多就被火车吵醒，要是晚上绝对不能开窗，一开窗的话小孩做作业都做不下去。 关于隔音板被拆除的原因，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西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排查到隔音墙有部分铁皮松动，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建议产权单位将隔音墙拆除。 这个中联置地吧，应该是他们的产权，应该是当时我发现他是危及到铁路的安全了，让他处理了，等于是这是因为他铁板有糟的了，然后排查出是一个隐患。 对于铁路部门的说法，居民们表示理解，但同时也认为拆除后应该马上安装新的隔音设施，而不是放任噪音不管。当时记者也联系了属地管庄地区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询问是否会安装新的隔音设施，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已经上报给上级单位，等待协调结果。 我们已经报上去了，然后乡里也开了好几次协调会了，就这个问题，因为居民反应挺强烈的嘛。 就是咱们现在报到区里了是吧？ 对，已经跟区里协调了。 报道播出后，朝阳区委给出文字回复表示，目前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同意委托中铁6局设计院进行隔音板项目方案设计，正在加紧与中铁6局设计院和北京铁路局对接，查找前期建设资料，推进设计方案出炉。下一步，管庄乡将继续沟通协调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联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